攻读厄斯德拉夏第七章。当城垣修好之后，我安了门扇，遂委派了守门丁歌咏员和内卫人。以后我委派了我的兄弟哈纳尼和堡垒长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，因为哈纳尼亚是一个可信赖敬畏天主出众的人。我命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门不到太阳发暖不准开，太阳还未落时就要关门上酒。守卫当由耶路撒冷的居民中指派，各按自己的班次，各在自己的屋前守卫。那时城市宽阔广大，但城中居民稀少，房舍还没有建筑。我的天主使我立意，召集有权势的人、官长和民众，要他们来登记。我发现了一册初次由充军归来的人的族谱，上面有这样的记载。以下是由贝鲁充军返回本省的子民的人中，即当初被巴比伦王拿布高掳往巴比伦去的人中，回了耶路撒冷和犹大各本城的人。他们是同泽鲁巴贝尔、耶舒雅、乃赫米雅、瑟拉雅、拉阿米雅、纳哈马尼、摩尔德开、比尔商、米斯帕勒特、比格外、勒红和巴阿纳一起回来的。以色列民男子的数目如下：帕洛士的子孙2172名，设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阿拉黑的子孙652名，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孙，即耶舒雅和约阿布的子孙2818名，厄兰的子孙1254名，扎突的子孙845名，扎开的子孙760名，比奴伊的子孙648名，贝拜的子孙628名，阿茨加德的子孙2322名，阿多尼干的子孙667名，比格外的子孙2067名，阿丁的子孙655名，阿特尔的子孙及西泽克雅的子孙98名，哈雄的子孙328名，贝宰的子孙324名，哈黎夫的子孙112名，基贝红的子孙95名，白冷人和纳托法人共188名，阿纳托特人128名，贝特阿茨马美特人42名，克里亚特耶阿灵人、格菲纳人和贝厄洛特人共743名，拉马人和格巴人共621名，米格马斯人122名，贝特尔和哈伊人共123名，乃波人52名，另一厄兰的子孙1254名，哈林的子孙320名，伊里哥人345名，罗德人、哈迪德人和敖诺人共721名，瑟拉阿人3930名。司祭有耶达雅的子孙，即耶舒雅的家族973名，伊莫尔的子孙1052名，帕士胡尔的子孙1247名，哈林的子孙1017名。类卫人何达维亚的后裔耶舒雅和卡德米尔的子孙74名，歌咏员阿萨夫的子孙148名，门丁有沙龙的子孙、阿特尔的子孙、塔尔蒙的子孙、阿古布的子孙、哈提达的子孙、韶拜的子孙，共138名。献身者有齐哈的子孙、哈苏法的子孙、塔巴敖特的子孙、克洛斯的子孙、 西阿的子孙，帕东的子孙，内巴纳的子孙，哈加巴的子孙，沙尔麦的子孙，哈南的子孙，基哲尔的子孙，加哈尔的子孙，勒阿雅的子孙，勒金的子孙，乃哈达的子孙，加仓的子孙，乌扎的子孙，帕瑟雅的子孙，贝塞的子孙，莫乌宁的子孙，乃非星的子孙，巴克布克的子孙，哈古法的子孙，哈尔胡尔的子孙，巴斯里特的子孙，莫西达的子孙，哈尔沙的子孙，巴尔科斯的子孙，希瑟纳的子孙，塔马赫的子孙，乃基亚的子孙和哈提法的子孙，沙罗满的仆役的子孙，有索泰的子孙，索费勒特的子孙，培黎达的子孙，亚阿拉的子孙，达尔孔的子孙，基德尔的子孙，设法提亚的子孙，哈提尔的子孙，托格勒特泽巴因的子孙和阿蒙的子孙，所有献身者和撒罗满的仆役的子孙共计392名。以下这些人是由特尔莫拉、特尔哈尔沙、德鲁布、阿丹和伊穆尔上来而不能说出自己的家族和族系是否出自以色列的，德拉雅的子孙、托比亚的子孙和乃科达的子孙共计642人。四祭中有哈巴雅的子孙、哈科兹的子孙和巴尔奇莱的子孙。巴尔奇莱娶了基类阿德人巴尔奇莱的女儿为妻，也取了她的名字。他们查考登记的族谱，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，所以他们由四祭中被革除了。省长指令他们，不准他们享用至圣之物，直到有位大司祭带着乌灵和突明出来解决。全会众共计42360人，仆婢7337人在外，还有歌咏的男女245名。此外还有骆驼435匹，驴6720匹。有些族长捐献了建筑费，省长献了1000斤达里克，盘子50个，司祭长衣530件作为基金。另一些族长纳了2万斤达里克，2200银米乃作为建筑的基金。其余民众捐献的共计2万斤达里克，2000银米乃，司祭长衣67件。司祭、类委人、门丁、歌咏员、献身者和全以色列各住在本城内。到了七月，当时以色列子民还各在本城里。